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远走他方， 没有泪。

抱一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芭蕉。流进我的心上。